欸，你好，我是雨木。颠覆人生，颠覆人生就是父亲的父哦。颠覆人生是个片名 ，Tony Erdmann 2016的电影。这是一部父女关系的德国剧情片，描述独居的父亲，他有一个驻派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两人聚少离多，他决定偷偷的就不跟人家说，没有先跟人家说，从德国跑去罗马尼亚给女儿大惊喜。女儿的生活几乎都在忙工作的事情，而这份惊喜是父亲也是不速之客，就没有先讲嘛。那虽然女儿愿意了，但也只能勉强的抽空陪伴，因为要上班啊。那父亲逗留几天就搭飞机返回德国，不想打扰人家。女儿回到她工作这个生活，不过呢她遇到奇怪的事情，无论在工作场合或是朋友聚会，会冒出一个样貌好像乔装，你知道，就是看起来不是很自然，好像有戴个假发或者是什么稍微装扮一下，就不是他本来面貌。冒出一个人，就冒出一个怪咖，自称是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外交官，他说话的爱开玩笑的一个男人。这女儿呢，她的主管、客户、朋友也都注意到这个陌生人啊。那他发现这男人不是别人，竟然是瞒着他回德国其实没有回去的父亲，想尽办法以假的身份参与女儿的生活。遇到人发生事情，女儿渐渐明白自己被工作吞噬的生活应该要有一块小天地留给他的父亲。Tony Erdmann 这部片哦，是两位德国很出名的演员。我不会念德文，我真的不会念。在我的网站上有写，有在看的话，这是算熟面孔啊，这是熟面孔。一位女导演，她的自编自导的一部作品。预告片呢是普遍级的，但是它的正片呢，正片就是电影本身啊，是限制级的，因为它的内容。还有包含性爱的性，包含书信就不会限制级了，不过也要看他写什么，就是包含性、裸露、还有用语、毒品这些元素，会是不知道我们所在的世界电影的分级，这些会列为限制级，就是这样啊。原名呢 ，Tony Erdmann 就是男子名，也是这个剧中父亲他乔装的身份。他本来不叫这个，他假扮的身份叫自己 Tony， 叫自己东尼。台湾的中文片名呢叫做《颠覆人生》，父亲的父，他换了一个谐音的字哦。香港是译作《爸不得你快乐》，我看这《爸不得你快乐》是很有趣哦，因为我们说《爸不得你快乐》嘛，就是非常希望你快乐，不得又像是怎么样做都没办法让你接受我。那这边的爸就改成爸爸的爸，爸不得你快乐，那你当然就指女儿啊。两翻译都很有意思哦，资讯就提供给读者们玩味这样。电影海报在我的网页上的话，你可以看到电影海报。这电影海报一看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啊。父亲哦，穿着巨型的很大一件吉祥物，就是像打棒球场边会有那个吉祥物嘛，很大的。它是罗马尼亚的一个文化上的吉祥物，和他的金发女儿互相抱在一起，所以看过去就是有黑色毛发的东西跟金色的头发，这样一下看不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它是指他们两个拥抱在一起，也就是说乍看之下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欣赏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再看这海报，会知道那一幕很动人。那当作海报可以想象的编导的心意啊。有预告翻译给有兴趣的读者，没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看啦，都可以看一看，蛮不错的一个德国电影。 生活化描述亲情、人生态度。电影虽然没有注明说这是真人真事，但是啊，许多情节、传神的描绘生活点点滴滴，经验来说啦，非常非常非常极可能啊，由导演亲身经历转化为故事啊。那的确，他也在访谈的时候，导演有提到，戏里面安排男主角戴着假牙，他戴一个那种有点龅牙的那个假牙去逗人家笑，这样。这个小习惯的点子啊，就是来自导演的父亲，这是他说的。有时候看电影和听人家说话，这感觉很相似的，是不是亲身经验？在某些抽象的小地方会产生感觉，他是不是在说他的亲身经验，还是他是瞎掰的，这听得出来。这种雷达不用着急选购，能不能感应到，活着活着自然就会有这个本领了。 Tony Ekman， 他是一部情感真切的细节电影。跟往常一样，写下一些感触。看过这部片之后，很有感触哈。导演提到他自己不是以喜剧的角度来说这个故事。那不管有没有看过这部片，这有预告片在这里可以欣赏吗？会觉得好像是喜剧啊，但他说不是，应该说他不是以喜剧的角度去说这个故事，他是以严肃的态度来说这个故事。在我本身也欣赏之后，我是觉得蛮能体会他这么说啊。因为人生哦，要不然人生开头啊就很严肃啊，就没有其他的词可以说嘛。人生太多诙谐的际遇啊，你遇到很多就是有趣的事情啊，但是让人笑不出来。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它很抽象，所以我是很努力想把它分享给大家。太抽象的东西真的是不好写，这不是借口啦。人生有很多诙谐的际遇啊，遇到的有趣的事情，但是遇到的是笑不出来的，而是认真的，很认真，也没办法太轻松。际遇啊，本身遇到的东西那个本身是好笑的，是软性的啊，但是自己会感觉到严肃，不是因为身在其中笑不出来，看着别人遇到那个同样的有趣的事情呢，我也是笑不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词描述这种感觉。你看我刚刚花这么多句子去说这种感觉，它还是不太清楚啊。而又一次出现了在我面前，就这部片在讲的东西，那我就尝试来推敲看看啊。有一段戏啊，剧里面的父亲他自称 Tony， 他的乔装的身份啊，他以这个假的身份呢参与女儿的小聚会，让女儿不晓得嘛。而女儿的同事啊、朋友还有情人呢，都以为这个叫 Tony 的这个男人啊，只是所谓某个朋友啊，就 party 啊或是什么，就有朋友带朋友来，这是很常见嘛，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他就说：“哎，走，去夜店外面。”他们去干嘛？他去吸毒，压力太大，工作太大。不是他很正当化借口，就是那个情节在演这一段啊。那就去吸一下白粉啊。Tony 就站在那边啊，岁数明显比较大嘛，就看在眼里，并没有教训啊、怒斥啊什么的，就看在眼里。隔天 ，Tony 就觉得这个事情呢，毕竟他是爸爸嘛，觉得这事情呢，应该要跟女儿谈一谈。他自己就决定了，跑去女儿的家，他有钥匙，他自己开门进去，都不先讲的哈，却发现女儿在干嘛？正在洗澡，不知道有人开门进来吗？我们说头洗一半都是泡泡，就是把它洗完嘛。父亲既然已经来了。那就是很尴尬，女儿正在洗澡，她说突然讲话一定会吓到人家嘛，可是就这样回去过一下再来，好像人都已经来了，那不然我等她一下好了，静观其变， 可是他这个等又不是安分的坐在客厅那边等，因为他就在想到这个东西，女儿就洗好澡就开门准备出来了。那你想嘛，出来一看到有个人在那边，就是洗完澡出来看到家里怎么居然有人，因为他一个人住嘛，也是吓到啊。这个父亲呢，这东尼啊，躲到房间去啊，躲到衣柜里面啊。女儿就洗完澡要换衣服啊，回房间，听到衣柜就传来一个声音说：“不要害怕啊，是我。”吓得魂飞魄散，换衣服的时候衣柜怎么会有人讲话？一下跑去厨房，那就知道是他爸爸的声音，也知道是他爸爸会做的事情，来都不先讲的齁，气到不想跟他讲话了。一边气呢，一边想了，今天有重要的会议要去上班了，搞着飞机上班要迟到了。东尼也不知道哪里变出来一副手铐，他知道女儿生气了，他就尝试缓夹嘛，逗趣一点啊，非法吸食毒品，我来逮捕你，我来逮捕你，就拿手铐来晃哦，也就真的啊，把自己的手和女儿的手腕就铐在一起。女儿就觉得这闹够没啊，闹够没，我要上班你想怎么样啊？解开，上班我来不及了哈，赶快打开来。东尼就拿出他的皮夹，这个夹层那个夹层，快要把皮夹都扯破，也找不到钥匙在哪里，非常的沮丧啊，又着急，头快几乎要垂到地上了，不敢看他的女儿。就是这一段戏是这样，预告片也有揭露一些，这个机遇很好笑啊，可是我看的时候是很严肃的。不是我死板啊，我你知道我那种说的感觉啊，就是他想说的感觉是真实的，那既然是真实的就很难不去认真的看待他。父亲的爱是一种很生硬的钢钉啊，我的身体不容易适应的，即便是带有幽默感的父爱，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也就人工陶瓷人工关节啊，比钢钉好像听起来软一点，它还是很坚硬的东西啊。我只是想说这种硬邦邦的东西并不容易适应的、啊、但是它也有扎实啊稳固可靠的一面啊，像东尼像这个父亲他想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一面去体会，虽然很生硬的父爱，陶瓷人工关节钢钉的都好，那也有扎实稳固可靠的一面，就生硬的爱倒也因此不是那么让人难受，看我们怎么看啊。第二个从颠覆人生的就是 Tony Edmond 对不对，里面感受到的世人笑我太疯癫，是很熟悉哦，这很熟悉哦，听过。好，那是怎么样呢？东尼扮演一个女儿的父亲，身为某个人的父亲嘛，遇到事情很多啊，遇到事情永远都是很多啊。也许他想过要有先见之明啊，可是他只剩后见之明啊，或许那些后见还称不上是明啊。一直补救自己所作所为，然后我们生活都会做一些傻事，很后悔嘛，都希望早知道就对，就是那种感觉。他想补救啊，这也是好事嘛。过生活让他只能后知后觉的去补救的去处理事情。在女儿的观感齁、他就是不及格的父亲，是个颠覆的，你知道。这个颠字啊，我是觉得可以来小题大做一下啊。刚说的世人笑我太疯癫了，明朝的桃花庵主唐伯虎嘛，在桃花庵歌里面有诗句啊，那这是周星驰的电影让这个诗句更加广为人知了，有一段不是就这么说，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他在电影里面这样配音的嘛，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是网站上有写，因为他是唐伯虎特色的比较诗词比较口语化啦。 头两句就是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钟欣子不是嘛，在那个汤姆点秋这样的电影那部片里面，就是吟诗吟到书柜上面去了。巩俐来说，他还跟他爬那么高干什么？那印象应该是有的哈。那也让我这种记不太住这个诗词歌赋的人呢，也牢牢的记住这两句。也是娱乐电影，也是很有它的意义的啊。回到这部片啊，颠覆人生，东尼他的幽默感，特别给他周围的人，当然包括他的女儿啊，感觉上是像一个老黄癫，不太正经的，常常搞笑，但是那未必是真正的疯癫啊。东尼带给他女儿的困扰也未必是真正的困扰，而是一层隔阂看不穿嘛。东尼没有办法像唐伯虎一样那么有自信，还写诗说的人家笑我，我反笑别人，你们不懂啊，你们看不穿。东尼要不敢这样，他默默的保持他所相信的幽默感。那遇到不同磁场的人怎么说，老黄癫那就老黄癫嘛，然后就没说不通嘛，那怎么办？总不能一遇到磁场不同的话就跟人家促膝长谈，好，我跟你解释我心里其实是怎么想，这也没办法这样过日子，自己曾经如何努力如何确实如何乃至于如何，就没有时间这样就逢人就这样说，人这样过才是太累了，而且人家也不一定有兴趣理会嘛，很忙。但是对自己在乎的人觉得自己是老黄癫，那就不能说算了，会尝试想要去说明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有一句话就这样说的嘛，我们都希望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被人疼爱，但那并不容易开口啊，开口了又不保证会被接受，接受了又可能被想成别种，很像麻将精啊，难风打了还是难的，人们相处是不容易的啊。但不管有多难，东尼对他所在乎的女儿啊，还是想找机会解释清楚。也在电影结尾的时候，他就的确是说了，那是很感人的一段对白，一段告白。想看过的读者们应该是记忆犹新的。第三个感触有点特别，看我还写了洋文，这是 For your eyes only, For your eyes only。什么意思呢？只能好，我先说吧。颠覆人生呢 ，Tony Edman 在最后的最后，是有点电影技术的东西哦。他有一个长镜头，长镜头是什么？长镜头不是拍很远的东西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哦。长镜头就是指这个画面啊，在相当一段长时间保持不动，固定拍摄一个东西。这个长是时间的很长的意思。而这个长镜头的意涵是见仁见智的，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镜头。东尼的女儿，女主角，女儿戴着帽子，那帽子我有点很像这个军用品，怎么说，就是那种天寒地冻的时候，冬装啊，很冷下雪的时候会戴那种帽子，棕色的啊，军人会戴这个毛帽。并且这女儿从东尼的上衣口袋拿走东尼的个搞笑假牙，拿来自己戴，扮着一个逗趣的模样。爸爸东尼就看了觉得很有趣，女儿也有这样的装扮呢，就想要干嘛呢，就想要找相机来拍照，把这刹那变成永恒呢。可是身上没带，在院子讲话，东尼就跑到屋内去找相机。而这长镜头呢，刚说这个长时间的拍这个女儿留在原地等爸爸回来，等爸爸去找相机吧，等很久哦，等到就是有点小无聊，那就先把帽子拿下来，又等那爸爸还没回来，又把假牙也先摘下来，又戴着还不舒服，就继续等，他没有不耐烦，他就是在原地等，有点小无聊这样。好，那还没有等到爸爸走回来，这个电影就结束了，结束在这里。感触我是什么呢？ 就我刚刚形容的，也是电影里面演的女儿和父亲之间的距离缩短了，隔阂也淡化了。以某种程度来说，女儿好像接纳了父亲的人生态度，拿他假牙来带来逗趣一下。长镜头也就是留给观众一段反应时间，去好好品味，好好回想整部片说了哪些东西，是有内涵的片子留着时间这样的方式是很常见的。偏偏那个镜头就给我那个镜头给我很不一般的感触难道是我过度联想了吗？我不知道，我把它写下来在我自己某一段的岁月里我在接触相机摄影机对，有一段人生是这样观察世界观察人体会捕捉的那种感觉想把它拍起来录起来所谓的将刹那变成永恒这是那时候我在做的事情。后来那些器材就离开我的人生我继续观察世界观察人怎么做嘞？用眼睛，不用相机，也没有摄影机，就用眼睛，也进一步体会有一些刹那没有办法拍下来，没有办法录起来，只能用眼睛留存回忆 ，just for your eyes only。现在我继续说，东尼有没有找到相机呀？就是爸爸有没有找到相机？他去找相机，有没有找到相机？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演出来嘛，没有人知道。如果他去了这么久的时间没有找到相机，那么刚才女儿逗趣的姿势呢，就是东尼无可取代的记忆，因为他看见了，他记得了，他觉得这个很棒，他想要把它拍下来，就是那种你知道的，你等一下，我去拿相机回来，拿回来之后你再摆一下刚刚那个姿势，就是这个意思嘛。那如果东尼找到相机了，他是去那么久的时间是找到了再跑回来，女儿不是木头人吗？她是不是要重新戴上帽子，重新装上搞笑假牙那再摆一次那个逗趣的姿态，与先前看见的姿态可能很接近，但终究不一样。换句话说，东尼想要留住美好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印在他的脑海里面，要去找相机来补拍呢，只能补一种近似于，只能补一种很接近的感觉。东尼的自白也有提到，他在生活里面是后知后觉才想到如此这般那样，就已经过了当下了。你说就是，哎呀，我那时候应该是，哎，可是已经。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也跟东尼是一样的，时常会来不及反应美好的事情往往成为美丽的错误想要补，一直都想要补救但不一定由得了我们。就好像某个笑容多么多么自然纯真，想把它拍起来，可是已经笑完了，再笑一遍，拜托再笑一遍。在后知后觉里学会怎么去把握最好的表现，也会有75分之一秒钟的时间差，那是一小段的缺陷美，交给对方成全。我们会有一些来不及的时候，人生嘛，但是在人与人互动的时候，当我们彼此都知道每一个当下不一定都是那么的，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时候，同在一件事情里的对方体会包容了解，就是交给对方成全。那一点点的时间落差，我们心里要留一些这个空间，不要把人逼得太紧因为大家都不容易，就是这意思。不管是做女儿做父亲都不容易。好，说到这里很多感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内涵的电影，要为大家介绍到这边。网站叫做雨幕散文故事，要写下这一篇的观后感，也整理了剧照还有预告片，欢迎读者。如果你已经在这个页面观赏你听到这个录音，那就非常谢谢你，谢谢你 有空要记得常回来逛逛，谢谢。